新传媒属下电台 KBD958 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卫生部长王月康说，来源来自非洲部分地区的猴痘已经在20几个国家被发现。由于我国是个商业和国际枢纽，国人亦都喜欢四处旅游，因此如果新加坡在落来几个星期入面发现猴痘病例，并不会令人感到惊奇。王月康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贴文说，我国已经制定了必要和公共卫生措施和条规，并且预请公众，如果面部、嘴部和生殖器官出现皮疹，就要尽快去看医生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三日维持在4000起以下，昨日没有新增加的死亡病例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加3323起病例，其中有79起由境外输入，其余都是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1。马来西亚活鸡出口禁令生效日期逼近，新加坡食品局表示，业界正在努力增加冷冻鸡的入口量。当局表示，我国目前由巴西、美国和泰国等20几个国家入口冷冻鸡，入口量还有增加的余地。受访的塞北塞摊贩则指出，冷冻鸡价格近来已经涨了四成，售价同一个星期前鲜鸡的价格不相上下。政府在数码亿中新节推出了一个应用程序，给年长者通过模拟诈骗场景了解相关的知识，从而帮助年长的人士更好地保护自己，以免陷入网络骗局。应用程序将会装置在平板电脑上面，并且在明年10月以前分发给大约1000个居住在租赁组屋的年长人士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码时代。受8年前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影响的其中2500个邓岭壳的居民已经拿了附近道生区新组屋单位的锁匙，当中有 17% 的居民是在联合选购计划下一起申请房屋，和老街坊再逐轮居员。第10届广华语运动亲子才艺比赛圆满结束，今年活动的报名人数达到1168个人，是活动举办以来最多人的一次。受邀担任活动嘉宾的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表示，俾细路哥通过欢乐和有趣的方式来学习华语至关重要，他也都鼓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华语。时隔5年的陆军开放日昨日开幕，吸引了30000人到场参观。根据开放日的网站，为期3日的活动所有90000张入门票已经被预订一空。新闻报告完了。